料，就是花椒大料那些，酱油，甜面酱，我是没想到这梅菜扣肉里面还得放甜面酱和这个芝麻酱、啊，蚝油，腐乳，酱豆腐，还有白酒，还有点红曲米，就这些在家里边都用得着。 哎，完全是特别单纯的，所以吃起来味儿正、啊， 味儿正，您吃的特别特别的放心、 嗯， 而且就是这些简单的配料。配上人那个老字号的手艺，咱学不来啊、 嗯！ 但是那味儿就特别特别的好。 嗯，而且这个菜的话呢，它完全是做熟了，回去以后打开包以后呢，热一下就能吃了， 热一下就能吃。嗯、而且呢，您看这个菜啊，热我估计花不了多长时间，十来分钟、二十分钟啊，稍微给它热一下，马上就能端上餐桌。嗯、而且这味儿和人家那个您在菜馆里边吃的那个味儿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呢？全是人家这个厨师做的，就是金鼎轩的厨师做的、 嗯， 所以说叫名厨做菜，在家吃，啊。嗯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，刚才跟大家说了，一共是七道菜啊，有什么呢？酱肘子、酱猪蹄儿、四喜丸子、叉烧肉，这是天福号自己的招牌菜啊。还有呢，天福号和金鼎轩一块合作的叫什么？梅菜扣肉、笋烧肉，还有黄豆蹄花，一共是七道菜，在咱们这个组合里边，所以说它叫熟食和快手菜的这么一组合。 对，虽然说是七道菜，但是咱们是有些是两袋的， 哎， 所以咱们就有九个单品。 整个组合是什么呢？跟大家说一下，200克，也就是4两的肘子，一共是两袋；猪蹄儿4两的一袋，四喜丸子4两的两袋，天福号的叉烧肉是4两的。一袋啊，这是它的熟食。还有快手菜有什么呢？梅菜扣肉4两的一袋，笋烧肉4两多220克的是一袋，还有黄豆蹄花是6两的一袋，一共是9袋，全都是出自天福号的。其中有3样快手菜是出自天福号和金鼎轩联合制作的，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组合啊，一共是9个单品。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也是特别特别优惠， 多少钱？ 299。赶快来拨打电话，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。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。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。 来，咱们再重复一下啊，这个年底了，咱们熟食和快手菜太需要了。 对， 所以呢，今天为大家的这个组合呢，是正经的天福号的味道、 嗯、 和店里的一模一样啊， 真的是一模一样。 对，咱们一共是7个横菜、 嗯、 9个单品。这个横菜都是什么呢？天福号的酱肘子、 嗯、 啊，咱们是200克的，给大家2袋。 对，4两的2袋。 对，另外呢，天福号的酱猪蹄儿啊啊，4两的1袋。另外呢，天福号的四喜丸子，咱们是4两的2袋、 嗯、 啊。另外呢，还有叉烧肉啊，也是4两的1袋。 嗯， 还有就是3个特色菜， 就是天福号和金鼎轩这俩名牌给大家合作的， 对， 由这金鼎轩的厨师给大家做好了， 嗯， 然后再以包装， 没错， 送到您家里。 一个是梅菜扣肉、 嗯、 啊，另外一个是这个笋烧肉， 嗯， 还有黄豆蹄花， 对 啊，这都是大菜横菜啊、 嗯。 那一共呢，这个组合的话呢，今天只要299元。 嗯， 因为天福号本身是老字号、 嗯， 而且现在肉类的东西呢，相对也比较贵、啊， 对， 所以呢，这个价格应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，比较合适。 不是说比较实惠，是非常实惠， 非常实惠啊。 因为我经常买这天福号的熟食、 嗯，知道什么价， 线下卖的是挺贵的，所以说这个组合，我觉得。真的是挺实惠， 嗯，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 嗯，而且您看啊，现在就是天福号自己卖的熟食是什么味儿，咱们卖的就是什么味儿、 嗯， 金鼎轩做的那菜是什么味儿，咱们这就是什么味儿， 而且全都是出自金鼎轩二十多年来的这个畅销菜，就刚才我们说的梅菜扣肉啊，什么笋烧肉啊，包括这个黄豆蹄花啊，您去店里边吃也就这味儿。而且呢，目前他本身就在自己的店里边就进行卖，就经常的您看的有时吃完饭以后随手带两个回去，就是这种菜。而且呢，今天您还不用担心它这个安全的问题，所有的产品全是密封包装、真空包装，您放在家里边不用放在冰箱里边，就是常温保存就行，因为它里边都给这抽真空了，随时的可以吃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比如说就两口子说招待一大桌子人啊，您看自己家里边比如说把这个菜热着，把这熟食切切，然后呢再自己做点这个素菜，弄盆汤，拢共花费不过三四十分钟，就能一大桌子菜就齐了， 都是横菜，都是好菜， 而且味儿还特别好。 对，而且这个宴席是上档次的。 对，今天咱们这组合特别值得跟大家推荐，一共是九袋，每袋是这个四两到六两之间啊。首先这个酱肘子给大家的是两袋，每袋是四两，还有呢是四两的这个猪蹄儿，一共是这个两袋的四两的四喜丸子，还有四两的这个叉烧肉，另外还有和金鼎轩一块做的这个四两的梅菜扣肉，四两半的这个笋烧肉，还有这个黄豆蹄花是六两，总共这米组合一共九袋的包装，是七道菜，今天只需要299块钱，给您包邮送到家。 哎，然后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有些朋友说了，我刚才看看这个，有些反馈说我们不请客，我们就自己吃。那你要自己吃，且吃呢， 且 吃吧。今天拿出一菜，明天的拿个肘子，后天拿个四喜丸子，且吃呢。 对，而且它这个包装啊什么的，这个味儿主要是特别好。 没错， 好多时候我们去外边买这个熟食啊，其实是，您看自己在家里边其实也能做。但是呢，味的不是、就是、 做不出那个味儿 啊，这人家那老手艺那味儿嘛。而且天放，您看咱们这里边有这个酱肘子、猪蹄儿、四喜丸子，这都是拿得出手的招牌啊。他在店里边卖的是真的不便宜。但是呢，你要是想吃那个酱味儿，你要想吃人家做的那个好肘子，还真得去， 因为他有老汤。啊，这个老汤你别小看，咱们自己家里做，你说我搁的调料猛一点多一点，不是那回事儿啊，做出来还是味道不正。 所以说这个天福号啊，自己做这个熟食，无论是您去门店里边买，还是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渠道去买，就是认准了它是天福号自己产的。另外一个呢，认准了就是谁的价格低一点。 对，其实买熟食啊，还是要看品牌。因为呢，有些大的品牌的话，它做的味道就是不一样，它选材不一样， 对， 它做的工序不一样哈，它的这个味道等等还确实是不一样。 而且您看，就是这个天福号这种老字号什么的，它做的这个熟食，平常咱们自己在家里边用酱油，它也用酱油，用甜面酱它也用甜面酱，用腐乳它也用腐乳，里边可能它就是配料啊，这配比和咱们自己做的不太一样，还有您刚才提的那个老汤，但是人做出来那个味儿就能够达到天福号这味儿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天福号的熟食，又是临近年底，又是节年假日这么多，又是赶上大家请客吃饭呀、朋友聚会呀多的时候，所以说非常及时啊。整个这个组合这个花样也挺多的。 对，反正想吃熟食的话呢，您就尝尝天福号的。 对 啊，咱们也讲究一回，是吧？尝尝天福号的熟食到底是什么样，老实说这么好。另外呢，这回哎，这个组合里边呢，还有呢，就是天福号和金鼎轩共同合作的哈，南北交融的大菜，像梅菜扣肉啊，什么笋烧肉啊，以及黄豆蹄花等等，一共是七个菜，九个单品。 对。 啊， 一共是什么呢？九袋，每袋是200克到300克之间，四两的这个酱肘子给您两袋，四两的这个酱猪蹄儿是一袋，四两的四喜丸子两袋，四两的叉烧肉是一袋，梅菜扣肉四两的一袋，还有这个笋烧肉四两半的一袋，黄豆蹄花六两的一袋，一共是七道菜。您在家里边三四十分钟，自己再做点素菜，弄一汤就齐活了， 这 一大桌子菜。 一桌宴席， 一桌宴席，299块钱。您在外边，比如说，就光买这熟食，都打不住299块钱。 没错，都是横菜啊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，优惠不停息。在11月16号至11月18号期间，北广购物再接力，全场商品88折，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015151，400015151。活动时间11月16号至11月18号，活动只有3天哟，抓紧机会吧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015151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李红。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小云。 哎，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北广双十一的这个购物节的这么一个期间了。 双十一真是一个好日子。 哎，这个时间呢，包括我和小云，我们俩啊，都是在网上啊，包括在我们的北广平台上啊，各种各样的这个抢购啊。哎，因为这个时间呢，确实是折扣非常非常的多。 是，今天依旧呢，给您带来一个老品新折扣。也是卖得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，但是产品还是那么多，折扣变得更多了。 哎，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卖关子，赶快来说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好商品。 宝珍堂东阿胶固元膏啊，这个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了。这天一凉啊， 要不说那个睡不醒的冬三月嘛， 对， 其实说的就是慢慢天要变凉了。 嗯， 这个一到年尾呀，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对于这个营养的补充就需求就上来了，而且呢胃口也好了，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些精致的这么一个补充营养的东西。 没错，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阿胶又成为了这段时间啊比较市面上也比较火的这么一个食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宝珍堂的这么一个阿胶膏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阿胶，它其实呢还是有很多很多值得说到的地方。接下来呢，由小云给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。首先我们今天这个阿胶啊，第一要保证是什么，驴皮。 是，得是真货啊。阿胶，朋友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。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瑰丽的文化瑰宝。那今天选阿胶啊，咱们可以给您保证不马虎。不图便宜。肯定带来的是保证的驴皮熬制真阿胶，不掺假。 第二个呢，是它是正宗的产地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东阿驴，正经的东阿水啊，东阿县的这么一个阿胶啊，正宗产地给大家保证了。另外今天呢，我们还给大家呢在这个阿胶膏里边搭配了一些其他的食材，能够保证您吃的时候没有这个驴皮的腥味 哦。 另外呢，还能够让这个几样的食材呢相互去进行搭配，给您带来一些好的口感，包括帮助您的身体更好的补充营养。 是的，所以说啊，这么多的好东西，但是今天可以跟您保证的是，不止东西好，这个折扣也非常好。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。 是，组合量还是很多的。宝珍堂的阿胶固元膏8盒，先给您带来8盒，再给您送上4盒，这4盒，和8盒都是一样的，每盒都是180克的足量，一样的产品，同时还有一个小的设计，给您送了3个礼袋这意思很明确了。就是说呢，您多买点不要紧，因为走亲访友都得带着。 尤其是下半年了，这个节年假日比较多了，很多的这个年节呀都是在眼巴头了。所以说呢，今天一共是12盒的这个量，比如说您自己留下 八盒啊，给亲戚朋友带一点，拿这个小礼袋呢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而且呢，每盒180克，每盒里边呢全是这种小块的，全是您拆开这个包装以后就能直接吃的。这个阿胶糕里边呢还给大家放了黑芝麻、核桃仁、红枣、枸杞等等一些，进行了给营养补充，吃起来呢口感也不错，那甜不唧的，其实呢特别适合一些中老年人，您在这个冬天去进行这个营养的补充。以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价格是299块钱，但是今天来之前小云就给我这个打招呼啊，说今天我们有一特别的价格，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。 是的，平时给您降到299了，已经不少了，但是今天双十一特惠价，您只要在我们直播期间，就是在我和李红还在说话的这档口啊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然后在这期间下单就是263元啊，再次给您减价。同时还有一个隐藏的减价机会，就是如果说您是下了2单或者更多的话，每单都是254元。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我个人建议，咱们可以直接买2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价格确实便宜。 对， 你看啊，254，对吧？2单的话是254，一单是263，2单254块钱，一共是12盒。无论是您比如说到新年了，还是到我们传统的这个节日了，您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2盒，也就是几十块钱， 没错， 您就能当一份礼品。 对， 您送的是实惠的， 对， 您送的是真正对于有一些中老年人身体有帮助，能够实在的看得见的东西，那就是正经的阿胶糕啊。所以说呢，今天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。我们的电话也是随时恭候您。 是的，快来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尤其是下半年了，很多的这个年节呀都是在眼巴头了。所以说呢，今天一共是12盒的这个量，比如说您自己留下8盒啊，给亲戚朋友带一点，拿这个小礼袋呢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而且呢，每盒180克，每盒里边呢全是这种小块的，全是您拆开这个包装以后就能直接吃的。这个阿胶糕里边呢还给大家放了黑芝麻、核桃仁、红枣、枸杞等等，吃起来呢口感也不错，那甜不唧的，其实呢特别适合一些中老年人，您在这个冬天去进行这个营养的补充。而且啊，这么多人这个喜欢这阿胶，而且它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上卖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其实我们的听众反馈还是非常好的。因为什么呢？阿胶本身呢，它具有着各种各样的营养，这是历史验证。 对， 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营养。 没错啊，因为阿胶是食品。 另外呢，这个阿胶啊，它还适合这个长期的去进行 使用。是因为咱们今天说这些阿胶糕，不是说吃了一块两块或者怎样，您就这个身体就突然能变好了等等啊。 对，那肯定的， 跟这些都没关系。咱们说的是一个滋润啊，滋润我们都知道，润物细无声啊，水滴要长久才能穿实。所以说您说想通过吃一些健康的产品，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去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，不在于一顿两顿，而在于每一顿啊。 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大家去长期使用。为什么呢？一共是12盒，每盒是180克，等于说这个组合还是挺大的。无论是您比如说自己留下8盒，再拿出去4盒去进行送礼，那么剩下这8盒也足够您度过了整个的这么一个冬天的时间了。 是的， 所以说这个组合12盒，每盒180克，里边全是独立包装的这个小的阿胶糕的这个块，而且还赠送您3个礼袋，非常的贴心，也特别适合咱们去长期的食用。更何况今天我们这个双11的特别节目，双11的特别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。 是的啊，而且都是独立小包装啊，出差旅游啊，走亲访友，加班路上，或者说出去玩的路上啊，随便吃2块，非常的合适。 对， 平时呢是299元，给您打到一个很低的价格了。但是今天双11特惠价啊，直播期间下单263元。如果说您下2单的话，还能触发隐藏的价格，就是254元每单。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